阿丢住在西藏的某个地方，秃鹫一样栖息在山顶上。阿丢大昭寺门前铺满阳光，打一壶甜茶，我们聊着过往。 情是你悲伤的种子，你是一棵树，你永远都